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70集，何谓风流？三天之后，传来消息，传说中的天母被开封府的人抓到了。天母被抓，这消息一下子就震动了整个亳州府。即便天气恶劣，街上还是好多人夹道围观。天母被关在一个木笼车里，四周围围着帷幔。百姓不少都好奇，但是看不见。有几个淘气的小孩突然拿起石头丢那个木笼车，几块石头一丢，那原本没遮得太严密的布帘子突然落了下来，笼子里出现了一个白衣服的女人，脸上有血，还包着纱布，像是受了伤经过简单处理一样。其实是之前众人为了效果给阿龟画上去的，正好他脸上又有伤，耳朵上还缠着纱布，看起来更像了。见帘子落了下来，阿龟突然张开嘴对着人群吼了一嗓子： 娘， 妖怪啊！ 人群骚动起来，不少人捡起石头就要砸死阿龟，烂白菜帮子和石块就飞过来了。阿龟皱眉一低头，心说忍了，但并没有东西砸到他。他抬头一看，展昭一跃上了车头，挡掉了扔过来的东西，将布帘子拉起来看四周。 肃静，一切交由包大人依法处理，不得滥用私刑。 路边众人面面相觑，也都不敢造次了，但阿龟那样子也算深深震撼到了众人，一时间议论四起。看到了的绘声绘色，将阿龟嘴里吓人的牙齿描述给没看到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传越离谱。等到阿龟他们成功进入了亳州府之后，整个城的百姓都知道天母抓到了，真的很恐怖，人样子都没有，一嘴的獠牙，好些人都亲眼看见了呢。回到了亳州府的衙门后，木笼的门被打开，阿龟跳了下来，身上一点皮肉都没伤，抬起头就看到不远处展昭正在拍衣服。小四子拿着个晒被子的拍子给展昭拍一摆，还纳闷呢： 妈妈，你身上怎么都是白菜叶子？ 展昭也无奈，刚才那些拿菜叶子丢木笼子的百姓情绪有些激动，而且菜叶子不像白菜帮子，有些防不胜防。 阿龟，没事吧？有没有被砸到？ 阿龟摇了摇头，又看了展昭一眼。这时外面赵虎跑进来： 大人，秦离生求见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来得够快的呀。阿龟叹了口气，又要钻进笼子里去。 阿龟姑娘，不必再演戏了，与众人去后院休息便可。 就这么晚了呀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会处理。 说完，包拯带着人按计划行事去了。等阿龟他们走了，包拯对展昭招了招手： 展护卫，扮一回黑脸呗。 扮黑脸？大人要我打发走秦离生，不让他见天母。 知我者斩护卫也。还有 还有就是要试一试这秦离生究竟有多难打发，从而呢可以看出他们对本案的真相究竟知道多少，是不是啊？ 没等包拯说完，展昭坏坏一笑，包大人轻轻一摸胡须，笑着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： 聪慧过人。 大人放心吧。 展昭说着看到了一旁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见展昭突然盯着自己看，那样子像是在打什么主意。过了一会儿，展昭似乎有了打算，跑过去伸手抱起正抖拍子的小四子。 先生，借我用一下。 借去干嘛？可别耽误了事儿。 当然不会。 白玉堂见展昭那猫样表情又出来了，抿着嘴，嘴角挑着，眯着眼，就知道他又有什么计了。展昭抱着小四子到了院子里，其他人各有各的事儿，最后留下三个闲人，白玉堂、阴侯和天尊在隔壁的院子听墙角，看展昭怎么对付秦离生。展昭将小四子抱回自己院子，放他在桌边，陈心给送上来点心，小四子捧着一碗莲子羹边喝边跟一旁拿大脑袋蹭他腿的小五逗乐。 小四子，一会儿给帮帮忙。 帮什么忙啊？ 你也知道，你家那位白叔叔呢，招蜂引蝶的本事一流。 展昭一句话，隔壁白玉堂端着茶杯差点被呛着，一脸无语看着对面频频点头的天尊和阴侯。 是啊，白白那么好看，应该是有不少人喜欢的。然后呢？ 一会儿来的那位秦离生对白玉堂是一见倾心呢，死心塌地呀，至死不渝。 啊！ 展昭一串话说的隔壁白玉堂嘴角直抽，小四子也张大了嘴。 不过可惜，白玉堂不喜欢他，于是他就开始死缠烂打。 这样子不好哦，爹爹说，爱爱要你情我愿。 展昭捏了捏他腮帮子，心道这孩子真可爱。 所以说呀，要想法子打发走他，但是又不好太过伤人，毕竟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嘛。错在那耗子太风流。 猫猫，什么叫风流啊？ 就是太风骚，以至于招来了无数流莺。 这猫怎么跟小孩说话的？ 隔壁白玉堂气得也没心思喝茶了，阴侯和天尊则是端着下巴仰脸望天，原来风流是这么个意思呀。 什么是风骚和流莺？ 风骚的是那耗子，流莺就是一会儿来的秦离生，以及那一切对那耗子有意思的莺莺燕燕、麻麻雀雀。 展昭认真教小四子，隔壁白玉堂抓了自己的刀好几次，后来天尊悄悄将他的刀藏到身后，以免他动刀子，阴侯给他倒茶安慰。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 这只猫啊。 小四子那个时而呆又时而很机灵的小脑袋分析了一下展昭的话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 意思不就是一个人喜欢白白，但是白白不喜欢他，猫猫要帮白白拒绝他，但是又不能太伤害他呗。 对。 猫猫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 一会儿呢，我们要想法子打发他走，我不好说什么，你呢去帮忙暗示一下，说白玉堂有心上人了。 哦，白白有心上人了，是谁呀？ 那随便说的，为了打发那些流莺。 妈妈，我明白了，以后有任何人问起，就说白白有心上人了，这样子他就算再风骚也引不来流莺了，于是就不风流了，是吧？ 聪明啊。 展昭伸手跟小四子一击掌，接着揉他脸。隔壁的白玉堂除了扶额，也想不到另外什么动作可以做了。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好嘛，展昭把白玉堂所有后路都给堵上了。小四子好开心地接下了这个任务，吃完莲子羹，拿了把梳子，趴在小五肚皮上给他梳毛。院子正当中一大块柔软的羊皮垫子，小五仰天躺在上面，露出个毛茸茸的肚皮，小四子趴在他肚子上边， 小五一动不动，随便小四子梳，还舒服的哼哼两声。秦离生被衙役带进来，他是看不见，只能靠听动静。首先他听到了怪异的梳毛的声音，随之而来的是噼噼啪啪的声音，看来附近放着个暖炉。衙役似乎知道秦离生眼睛不方便，引着他下了台阶才离开。 二床主怎么来了？ 展昭开声，好让秦离生找到他所在的位置。秦离生快步走了过来，似乎有些急切。 展兄，听闻你们抓到了天母。 是啊，是抓住了。 可否 啊，我知道秦兄想要学眼珠嘛。那天母呢，现在被关押在天牢，还活得好好的，不用担心。 哦，那取学眼珠的事。 这个急不得呀，现在要先问话，等问完了自然会想法子弄出眼泪水来。就是怕。 怕什么？ 这个毕竟是传说，万一他眼泪水流出来没变成珠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二庄主还是不要期望太大了。 啊，展兄说的也是。其实在下也是有心理准备的。 那就好。 不是吧，千辛万苦折腾了这么多年，之前说要抓到天母，激动的跟什么似的，这次抓到倒是一两句就打发了。 对了，白兄呢？我上次问了他些事，他还没答复我。 白白有心上人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黑子，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，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。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，听书呢。 哎，黑子，你转性了，不办案了，还有闲心听书？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。哎，你这听的什么？还怪好听的。 龙图案卷集。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？ 是啊。 哎，快快快，给我也听听。 自己听去。 在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。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